因为有了戒备，乔家在接下来的几天都很留意身边的人。阿松确实算是脑子好使的，无论是从他这里探口风，还是盯梢这种事儿，都做得不露痕迹。如果不是乔家听了驼子李的话，对他起了疑心，要发现他不太对劲儿，还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。可一旦确认了，乔家的行动就变得很拘谨。他不能让阿松起疑，所以不能太警惕，可又要三分真七分假的忽悠回去，一句话说出口都要在脑子里转好几个圈。 乔哥，最近好像都没见你出去开心啊。 就像现在，阿松这句听起来没什么重点的话，乔家却要在心里掂量一下，他到底是在试探，还是在随便找个话题。不过这小子以前是跟着黑狗的，很多事儿他心里都清楚。乔家哼了一声， 最近都没遇上什么看得上眼的，怎么，你有好的介绍？ 我不知道乔哥你喜欢上什么样的。 阿松一脸讨好的笑容，他凑近了一点。 我听说乔哥你喜欢玩点不一样的。 知道还问？ 这方面我还真没什么门路，不过回头能帮你打听打听，好像东城那边有几家是专门做这个的。 阿松没有把事情揽上身，这也是他聪明的地方，不会一开始就把目的明确的亮给人看，但是潜移默化的很容易让其他人信任的，可能他对付暴风也是用的这一套。乔家挑了一下眉，顺着话题往下接。 那些地方早就玩腻了，已经不爱去了。 阿松闻言笑了半天，一边恭维乔家阅历丰富，一边不以为意地转过头去看电视，仿佛这个话题对他来说不过就是顺口一提。但是乔家知道他不是，因为类似的谈话后来又有过两次，阿松没有提过要给他介绍新人，可话题一直绕在要他领着自己去开开眼界这种话题上，所以暴风大概是让阿松搞清楚他身边的人际关系吧，乔家只能这么推测着。眼看着跟郭林见面的日期要到了，他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通知郭林改期，只能硬着头皮往下熬。这两天呢，阿松跟他跟得更紧了，而且暴风也有意无意地提起让他出入时候多带着几个小弟，不然出了什么事儿没个照应。明面上戒心驼子里玩什么手段，乔家心里却明白这些小弟的目标到底是谁。 妈的，这么下去迟早会越来越麻烦。 跟郭林约好那天，乔家被李岩叫去喝酒了。这顿鸿门宴乔家还推不掉，无奈之下只能跟着阿松到了李岩安排好的地方。是个 TV 大包间，里头男男女女实在是不少。 一直没机会跟你喝一顿，可算是得着机会了啊。 李岩说完酒就给倒上了，乔家来者不拒，仰头就灌，旁边一群起哄的直叫好。连着喝了三杯，乔家把空杯放下才说话。 哎，明明是严哥你贵人太忙了，鲍先生那么信任你，一天到晚找你有事儿，哪有空跟我这种人成天吃吃喝喝的混着过呀。 你这话说的可就没劲了，鲍先生最近在我面前提了你好几次，连驼子里都交给你处理，我看再过几天我想请你都难了。 阿松在旁边眼睛一亮。 严哥，你是不是从鲍先生那里听了什么信儿啊？ 乔家这是要再上位了？不只是阿松，似乎旁边听到李岩这话的不少人都是这种想法，唯独乔家嘿嘿一乐，全当没听懂。李岩冲旁边甩了甩手，让其他人避开，自己又倒了一杯酒，跟乔家两个人坐在角落里。 上次画苗那件事，一开始你来找我，我还不太当回事，后来也是鲍先生让我带点人过去看看，结果还真出事了。 哎，那天多亏了严哥。 你要谢得去谢谢鲍先生。不过我有点好奇，你是怎么发现画苗有问题的？ 早知道会有这么一问的，只是比乔家预料的晚了不少。他一口把杯子里的酒干了，然后啧了一声。 说起来真的是该他华苗倒霉。那你是不知道，自从鲍先生让我负责接待他，他就每天晚上让我开着车围着警察局转。你说咱们是干嘛的呀？一天到晚凑到警察鼻子面前，能讨到什么好啊？我不太乐意，他还威胁我，让我自己小心。 乔家把事情拆解完了又改了改，这段内容有真有假，李岩听着也没表态。 后来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了，就想着知道这人到底想干嘛，就跟着他进了一小区。结果你猜我发现什么？ 什么？ 我发现华淼在跟一帮子一看就不是咱们的人在见面。我呸，拿了鲍先生的钱还怀着别的心思，我光想着就觉得不对劲儿，就一路跟着这些人，然后摸到那个仓库，发现他们抓了个警察。 按照他的版本，之后他就去找了阿松去打听华淼，在发现华淼可能跟葛六有瓜葛时，他就片刻没敢耽搁的去找了李岩。李岩点头， 原来如此啊，你这心思也够细的，就因为他见了几个生脸，你就觉得他有问题。 鲍先生把他找来肯定是要干活的呀，他这么个搞法早晚得出大事，我也是怕被牵连。 从自保的角度来说，乔家做的所有事儿都不算过，所以李岩也抓不到他这番说辞里头的漏洞。两个人各怀心思的又对着喝了两杯，没过多久，乔家兜里的手机开始震了。算算时间，郭林大概早到了。这电话接起来，乔家就是要当着李岩的面跟个警察套词儿。可是如果不接，难保郭林那边会觉得他出了意外，到时候恐怕更麻烦。所谓进退不得，说的大概就是乔家这种情况。他不动声色地又给自己倒满一杯酒，数着兜里手机的震动次数。其实如果他现在不接，郭林应该也不会继续打了。李岩跟他的距离不知道会不会听见他电话的内容，唯一的侥幸之处在于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 KTV， 吵吵嚷嚷的倒是真未必能听得见。这么想着，乔家还是接了这通电话，不过他没等对方开口。 不是让你等一会儿吗？着什么急啊？ 他语调里透着挺浓的挑逗味。李岩侧头看了他一眼，乔家冷静自若地演着独角戏。 马上就到了，你先洗干净了躺着等我，一会儿有你好受的。少废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打听我的事儿了？ 李岩一直等乔家这通电话打完，笑笑开口。 怎么，你接下来还有安排？ 哎，之前阿松跟我提了几个地方，我刚看上一个。 乔家并不欲多谈，这个话题继续下去，可能的发展他猜也猜到了。李岩显然就知道他的事儿，也没表示出惊讶，只是放下了酒杯。 我一直听说你这喜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，不过光听也没见过。要不然，干脆你帮我也找一个，我尝尝鲜。 同样的话，阿松说出来，乔家可以当作没听见，但是现在是李岩开口，他似乎没得选择。 这种事儿也能随便试？ 乔家心里挤兑了两句，面上还是点头答应了。眼前这情势根本由不得他拒绝，幸亏他一早也有所准备。不过大概郭警官今天不会太高兴了。